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。 亲爱的，你看这车怎么样？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。这 后来呢，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，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。在我二年级的那年，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。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，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。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，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。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，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。 儿子，来，爸教你骑车。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，一辆自行车。 绿色出行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。